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下周京城的气温将逐渐攀升，预计明天到本月15号白天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15到23度之间。现在北京市已经解除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昨天全市骨灰安葬量最大的八宝山人民公墓瞬时大风达到了5到7级，纸钱等用品被风吹散，墓园里一片狼藉。记者从市清明指挥部了解到，志愿者全天在八宝山经过近6个小时的工作，清理出200多袋、近2吨纸钱等飞散垃圾。昨天北京铁路局共计发送旅客88.79万人，今天北京站预计发送10.7万人，加开列车12列，北京西站预计发送15.3万人，加开列车12列，北京南站预计发送14万人，加开列车13列。中国旅游研究院及旅行商预测显示，今年清明、五一、端午等三个春季假期，定制出行成了不少旅游机构重点打造的领域。定制游如何实现？体验如何？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胡先生春节长假期间选择的是一款去日本的定制出游产品，整个行程下来他的体验如何呢？ 我觉得还可以，价钱呀、什么行程什么的还设计还行，从头到尾都会有一个人专门来跟我对接。我觉得跟团游的就是人家把行程给你定好了，你去交钱去报名就 OK 了。定制那个呢，就是全部都听我的意见，说更自由一点，把这个权利可能交给消费者会更多一点。 定制出行最重要的自然是定制的过程，目前定制师主要是通过网络、电话、微信等方式与客户沟通，了解对方的需求，进而设计出行方案。 你好，我是凯撒旅游明治优选的旅行定制师 Yuki。 曹雪是一名旅行定制师，说起来定制他的理解是， 作为定制师的话呢，虽然我们对目的地很了解，但是其实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客人的需求，我们都会根据客人的这些需求然后来量身定做他的旅行。 今年年初，国家旅游局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时提出优质旅游的概念，不仅追求目的地的出众，而且强调旅游的服务和品质。各家旅行机构也是在定制出行领域发力，让定制成为了旅游业2018年的一大关键词。中心旅游李梦然说，他们推出的偏定制的产品叫一家一团， 是以单独的家庭为团队，全程呢都会安排这个专门的私车和私导游，行程和时间呢可以随时根据游客的需求做调整。 此外，途牛也推出了澎湃定制游，刚一上线就取得了亮眼的成绩。途牛网赵爽介绍说， 澎湃定制游与2016年同期相比，服务出游人次增长有353%。 中国未来研究院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说， 定制旅游凸显了服务的价值，如果国民的消费理念不再过分的关注价格，而承认服务的价值，愿意为服务买单，它就会带动整个旅行社乃至整个旅游行业服务的提升。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天气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为12度，空气干燥，请注意保湿补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最低气温只有2度，早晚出行要做好保暖措施。未来3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气温逐渐回升。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晴间多云，西北风3-4级，气温8到12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 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与您开启一个小时的读书时光。大家好，我是静乔。在这个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啊，伴随着一场春雨，相信很多人呢都会吟诵出那句经典的诗句，那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不论你是什么年龄什么职业，其实我们在生活的某一瞬间都会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也许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亲近吧。今天诵读小站将和你一起诵读那些和清明和这个美好的春天有关的诗歌。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与我们共赏诗歌的嘉宾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副会长李树奇老师，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 李老师今天将跟我们一起来共赏和清明有关和春天有关的诗歌。那大家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有任何关于这个诗歌呀或者是关于清明的诗歌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向李老师提问。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向我们提问，在这节目的互动呢，我们也是实时的会回复大家的问题。那其实提到清明的诗歌有很多，想必在这个清明假期的头两天，大家也肯定会吟诵出很多包括以清明为主题的或者以春天为主题的这些诗歌。那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是清明这样的诗歌题材开始盛行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缘起，又在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样的一种诗歌的呢？ 关于清明的一个节的概念呢，应该是比较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了啊，这传说呢就是晋国的介子推啊，他这个辅佐晋文公成功了，后来呢他没有贪图禄位而躲开了，后来晋文公找他啊，传说就是呢他跑到绵山去拒绝当官啊，最后放了一把火烧死了就纪念他。其实这是一个传说啊，这个人物是有的，基本史实是有的。至于他是不是当时确实割了一块自己身上肉，煮汤给晋文公吃，还有就是是不是烧死，这个有传说的成分啊。但是这个诗歌呢，随着中国诗词的发展，它清明的诗词越来越多，到了汉和唐，尤其是在唐朝，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很发达的一个时代，各方面都发展，文化发展，诗词也发展，清明的诗当然也就非常丰富了。 哦，所以说其实是在唐朝的时候，这些清明的诗歌是最盛行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杜牧就是唐代的诗人。像宋朝也有很多比较著名的，这样描写清明的诗歌。我们现在在搜索清明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就是以清明这两个字为题目的诗歌。其实我们知道古人呢是用诗来研制，诗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感情，所以他们在写一首诗的时候，经常呢是表达当时自己的一些心情，或者是当时自己人生的一个境遇，甚至是当时的一些文化背景啊，包括的社会的背景等等。所以我们从这些诗歌当中也是能窥探当时的一些过清明节的这些习俗。那我们就从《清明时节雨纷纷》这首诗开始说起。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一首非常有意境的诗歌。我们首先来请李老师为我们赏析一下这首诗歌，我们在欣赏它的时候去怎么体会它的这个美。 杜牧这首诗呢， 几乎是又是我们在讲清明诗了讲的最多的， 对， 第一多的诗。杜牧是唐朝中晚期的诗人，他的到他的时候呢，这个唐朝这个在从中间啊高峰向下发展，但是杜牧的诗非常丰富。从清明来讲，这首诗呢很有意思啊，它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个扫墓、祭奠先人，又有这个春游这两个内容。 嗯， 啊，杜牧这个人呢，他一生做官呢，他具有历史记载，他没有到过山西、河北和山东，所以关于这个杏花村这首美妙的诗，大家都猜测、争论究竟是讲什么地方，而且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这个把这样美好的东西啊，美好的符号和自己家乡联系起来，所以大家都说是自己的。后来经过我们查证啊，在中国叫杏花村的村子啊，恐怕有80多个。 哦，这么多呀！ 而且和酒有关系呢，恐怕都有7-8个之多啊。 对， 山西的汾酒。 对。 啊，还有两山的。 现在山西的汾酒比较出名。 啊，湖北的。 嗯。 啊，湖北麻城的，起码有4-5个都很有名牌，都讲自己那个地方就是杏花村。 啊。 现在看来，我的看法。 嗯。 啊，我的看法就是，杜牧呢他未必就是讲杏花村就单指一个地方，可能就是这个大诗人发挥想象，把我们祖国的各处有山有水有酒的好的地方都把它综合融合在一起，塑造了这么一个形象。 嗯， 不要把它认为就是只是是此非彼，排除其他的，它是一个共生的共有的一个形象。 嗯，所以我们在吟诵这首诗的时候，遥指杏花村，也可以说这个杏花村就是我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杏花村，并不一定是说就是山东山西的某一个地方。而且这首诗刚刚李老师也提到啊，他把清明的祭祀和清明的踏青是融合在一起，因为清明既是一个节气又是一个节日，我们在清明时节就包括刚刚过去的这个小长假里面，大家也都能感受到，也许我们有些人呢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祭祖去祭祀，那也有一些呢大部分就是踏青去出去游玩，因为这个时候正是一年当中非常美好的属于踏青的一个好时节，在清明时节可以和自己的亲友结伴去踏青，然后呢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哎，能感受到这个春雨贵如油的那种感觉。嗯，那我们聊完了这首诗哈，杜牧的清明，如果大家也有一些关于清明的一些问题，这首诗还有哪些你特别想知道的呢？大家也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提出你的问题，我们也会请李老师实时的为大家解答回答。那我们再来提下面一首诗，下面一首诗呢也叫清明，不过这个清明呢并不是杜牧写的，也不是唐朝的，而是到了宋朝的这首清明是王禹冲啊，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起新火，小窗分雨读书灯。哎，我们再来读这首诗的时候呢，和刚刚还是在户外杜牧描写的户外的清明大好的春色相比啊，它是有很多的不一样，在这首诗当中可能没有更多的笔触去描写清明时节春天的美景，反而是更多的是写自己在读书，因为他在第四句写到小窗分雨读书灯，哎，是来写春天读书的。那这样的一首诗跟清明又有怎样的联系呢？李老师， 宋朝王禹冲这首诗，他的写作环境和心境和杜牧那首有很大区别。杜牧那首呢是在当官了，所以他在外边游玩，他的心情虽然是有愁，但是最后还是去喝酒去了，所以还是很欢快的一种春游。王禹冲则不然，他是宋初的一个大臣，家境原来比较贫寒啊，有艰苦读书的经历。他这首诗呢是讲他年轻的时候读书的那种环境，这里边有几个内容，有几个信息含量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讲了当在宋朝一批文化人包括王禹冲自己读书的贫困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个情况。 嗯， 还有情况呢，他那个很穷困的时候呢，他就不可能和别人热热闹闹像过节那样庆祝了，所以在自己家里的呢是读书苦读， 苦冬呢，而它的隔壁呢，还有大家注意，就是昨日邻家起新火。 嗯， 清明也有一个规矩，前两天是不许放火，不许吃热食的，他吃冷食。 对， 到第三天、第四天啊，各地风俗不一样，到某个时刻可以点火了。点火呢，这个邻家看样子比较有钱，人家点的比较红火，他自己家比较冷落。我们知道过去古代啊，要点一把火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像人家邻家借这个火种到自己家引过火种来点亮了以后呢，做什么呢？先是读书，说是读书人奋发图强，这么一种环境通过这首诗表现出来了，所以他气氛氛围心境和杜牧呢又有很大的区别。 嗯，杜牧还是把这个眼光放在户外，放在这个大好的春色当中。但是王禹偁呢，他更多的就是说，哎，想到了自己。其实我们说这个有的很多诗人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就是看到了一个景色，并不一定他看到景色就是别人眼中看到的那个景色，反而是他自己心目当中认为的那个景色。可能他这个时候想到的更多的就是说，我应该去发奋的读书。在春天，其实我们也应该学习他哈，即自己家都没有火，还要去邻家起新火。刚刚那个李老师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有很多这个习俗，特别是唐宋的时候，清明的前一天是禁火，是寒食，所以清明前呢也称为寒食节。但是我们现在呢，可能这个概念呢就稍微弱化了一点点。嗯，那哎，还有一点啊，就是也能感觉出来，他的第一诗的第一句说“无花无酒过清明”，他自己说的是“无花无酒”，那可能证明在宋朝的时候，清明节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过这个节日需要很隆重，要有花有酒来过这个清明的，是吗？ 对，你说的很对。 嗯， 不光是宋朝，唐朝就是这样。唐朝从唐玄宗的时候就明确规定。寒食清明是一个节日，要祭扫，要庆典，庆典祭扫就有花有酒了。所以从唐到宋都是这样。但是王禹偁居住他家呢，他比较穷困，就来不及搞花搞酒，是他自己的环境。整个社会呢，从唐宋一直到现在，就是已经把祭奠先人和游春赏玩这两个内容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 嗯。我们刚刚读的是唐朝的清明和宋朝的清明，哎，真的是两种境界。有的人说，那我现在如果我读的话，可能我更希望自己过的是杜牧的那个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和自己的游人和自己的家人结伴出行，去欣赏这个美好的春天。那还有呢，可能清明的时候有一些人会想到我自己的家人，自己故去的亲人，会满怀的愁绪。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到明朝高启呢也有这样一首描写清明的诗，也许呢能带着我们体会到那种有一丝愁绪的心情。我们一起来欣赏高启的这首送陈秀才还沙上醒目，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有了坟上还有寒食过亦可哀这几个字呢，我们明显就能感觉到高启在清明的时候他心中是有一丝愁绪的。那这首诗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呢？ 看来高启这首诗有很深的愁绪。高启这个人呢，我们一般说他是明朝的大诗人，实际上他生活的时间主要还在元朝，说他是元明之际这个时间的一个诗人，一个文化人。元朝到明朝这个变化，就是农民起义，朱元璋农民起义，最后推翻了元朝。但在元朝这段时间呢，这个中国北方遭受的破坏比较大，再加上到明朝建立之初这个时间，这个战争也不断，所以这个中国的很多地方，尤其北方，我们北方像河北这一带就比较荒凉啊。历史上记载曾经白骨千里，田地荒芜，石狮九空。那么后来不是有了从山西大槐树移民移到这边来吗？ 嗯， 就这边非常非常空阔。 哦， 这个时候呢，就经过战争的动乱，老百姓的生活非常悲惨。 嗯， 高启就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所以他看到的啊，想到的都是满目苍凉， 说他这个朋友去扫墓的时候，他就在他这首诗就讲了，抒发了这样的心情，也讲了这么个环境，说这是和唐朝的这个发展和宋朝的文化发展和宋的稳定相比起来，就显得社会呢很动荡，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才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有的那个坟成了荒坟了，他的子孙也可能是不在了，也可能流落到他乡去了，不一定人人家家都能够去上坟祭扫，有那个比较安宁的这么一个过节的环境。所以这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动荡年代给社会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这么一个画面也是很有意义的。高启本人过了时间也不长啊，因为得罪了皇帝，最后也被处死了，也是非常可惜的。 哦，所以他自己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感受到了国家当时的那种满目疮痍的感觉，所以他在写的时候每一句我们都能感觉到是有一种血和泪在里面的。你看这第一句当中就写的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 对，很悲切， 血泪哀，还有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就是能感受到世人当时那种由乐景哀情，然后这个风雨中的梨花，要不是在这个战乱之后，那也曾经是这种诗情画意的景面。但是你看眼下呢，看到那满树的白色的梨花，却像仿佛是祭奠的白花，到处都寄托着哀思。我们能感受到高启在清明的时候，他是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哀情哀思在里面。其实像这样的诗歌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宋朝的杨万里在《寒食上冢》这首诗里面也是有一种寒思在里面的。嗯，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静直夫何系，乔威可免服，远山风外淡，破屋麦边孤，素草春风幼，新迁去岁无，梨花自寒食，尽结只愁余。在这首诗当中又提到了梨花，梨花的白也许能在这个清明时节让我们想到自己故去的亲人，能把它更联系在一起。那这首诗直接就叫寒食上冢，就是它是其实就写的寒食节， 他上坟了啊，讲他的愁闷的心情啊。 那其实我们刚刚分享了这么多从唐朝到宋朝到明朝这样的诗歌呢，也是为我们现在想到自己在过清明的时候有怎样的心情是能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下面呢再来分享一首和清明有关的诗歌，那就是苏堤《清明即事》。这首诗呢其实又能回归到之前的一种心情上来，就是在我们节目刚开始提到的唐朝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这种游览春色的这种心情上来。这是苏堤《清明即事》，是宋朝吴维信的一首诗。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数流莺。这样的一首诗呢描写的也是春天大好的景色。李老师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诗呢？苏堤《清明即事》又提到了梨花，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出去赏花的话，可能更多欣赏到的是这个杏花雨或者是樱花还有桃花，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三首诗都提到了梨花，其实现在也正是欣赏梨花的好时节。 所以梨花和雪都有关系，大家过去讲过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个梨花在春天也是非常鲜艳的一种花。这个呢这首诗很有意思呢，它除了景以外还有声情并茂，这很多声情和柳上的那个黄莺和黄莺的啼叫，它们呼唤着春天，歌唱着春天，就把这个景物声啊人物植物动物禽鸟都把它结合起来了。所以这首诗呢是非常欢快的一首歌颂春天的诗。我们从这里边看不出一点那个愁和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3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耍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 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北京时间14:31，诵读小站周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诵读那些和清明和这个美好的春天有关的诗歌。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李树奇老师，欢迎李老师。 大家下午好。 嗯，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清明有关的诗歌，这些诗歌当中有描写春天的美景的，也有表达诗人这种在清明时节的愁绪的这种诗歌。其实刚刚在半点的时候，李老师也跟我说，我们在鉴赏古人诗歌的同时呢，其实也不能忘记有很多现代的诗人呢，他们也写了很多关于清明啊，或者是关于描写这个春天的诗歌。那李老师也为我们分享一些。 好的，应该说诗词发展到今天又出现了新的高潮啊。像我们过一个清明啊，大家知道我们周围的朋友们写了多少清明的诗啊，我都说不过来，看不过来。 嗯， 现在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从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诗词大会啊，还有其他的各种活动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这诗的量其实很多的，质量也不错，除了有一定量以外呢，写的也很不错。 嗯，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咱们先举一个这个稍微远一点的吧，就是毛泽东主席啊， 毛主席的诗歌。 当年57年，有个《蝶恋花》，打理书衣，这其实也是哀悼追思先人的，追思革命烈士的。这个呢，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个我就不完全读他了，就说最后他说呢。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动作倾盆雨。它是完全是一种想象的浪漫主义的啊，把柳枝荀烈士认为他还有和杨开慧烈士他们这些先烈，他们慢慢的升到了空中，到了月亮上啊，他们和人间相望相思，然后呢尝到了美酒，然后呢他们最后民间的人间的这种思念啊，这种激动就变成了雨啊，变成雨是对他们一种怀念啊。北京北方最近也在清明呀，也出现了比较大的雨啊。这是一个毛泽东的诗词啊，在我们当代还是一个高峰。这是一个介绍。还有其他的一些诗词，我也看到一个老诗人，他怀念家乡，但是没能回去，他写这么四句啊：清明冷雨客愁心。故土炊烟梦里寻，我是家乡原上草，以功一败赴长阴。这个感情非常真 非常真挚，他自己没有回去，但他把自己比作是家乡那个草原上的一棵草。 嗯 啊，又一躬鞠躬，一拜，躬和拜有区别啊，一拜抚长音，音就唱起歌来，作起诗来，这也是一个很生动。 嗯， 还有一个，我在我们一个小楼诗刊我也看到了，有一位女诗人，她父亲去世了，她在清明写了一首小词叫《浣溪沙》，我也读一读啊，我这口音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啊。她是《浣溪沙》怀念亡父这样：春草年年恨不平，一抔黄土竟无声，仙乡何处是归程啊？前面这三句《浣溪沙》是前面三句，后面三句，前面三句呢，就从描写春草不平，恨不平，黄土埋葬了他的父亲，什么时候他父亲才能回来呢？这第一前面是这样，后面是一句话说：小院全非非昨日，大门新锁锁曾经，若干滋味在清明。说他回忆当年他父亲和他们在一起在小院里生活的时候，小院全非了啊，物是人非啊，都已经变化了，若干滋味在清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啊，对于这位女诗人，就是怀念呐，有一种那个向往啊，啊，这么一种很真挚、很深厚的心情。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小词、诗册词，当代都是写得很不错的。 嗯，对，这也启发了我，和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能得到一些启发。就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有的时候我们会比如说在登高的时候登上一座高山，我们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会发出这样的赞叹，我们会在脑子当中突然之间的冒出了一首曾经学过的一首诗，因为只有古人的这种非常凝练的诗歌才能表达我们此时的心情。其实我们不妨自己也开始尝试写一些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也许我们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小诗人。 应该的，文化自信，诗词自信。 嗯，对，我们刚刚其实是提到了这些关于清明的诗歌，其实每到所有的清明诗歌当中，我因为清明是在春季哈，美好的春季呢，也是我们很多诗人，包括是古代的诗人、现代的诗人，他们吟诵的一个重点。你像这个，在提到春天的时候，比如说有这个“二月春风似剪刀，春江水暖鸭先知，春风吹又生”等名句。春天呢，其实也是很多我们现在的读者，包括很多走进诵读小站诵读篇目的读者呢，他们会选择的一个题材，想要把这美好的春天从古人的诗句当中吟诵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呢，也分享几首大家吟诵的古诗当中有关春天的诗歌来一起来赏析一下。我们下面呢一起来听一下在诵读小站曾经诵读了《钱塘湖春行》的这位读者他诵读的《钱塘湖春行》，一起来听一下。 大家好，我叫陈东，我朗读的篇目是《钱塘湖春行》，下面我为大家朗读。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李老师， 啊， 这首《钱塘湖春行》啊，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赏析一下，这是白居易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样一首诗呢？ 啊，这白居易他在杭州啊，他这个做刺史的时候啊，也就是地方官，做地方官的时候，他写的诗。白居易在杭州做了很多由于民生的事啊，像白堤啊什么的，大家都知道，他也写了非常好的诗。这首诗确实描写春天的非常优美的一个篇章。刚才我们听到那个诵读了，我们看看这首诗的艺术特点呢，它是用非常平白普通的语言描写了春天这种春意盎然的这种景色，通篇没有一个词一句话是难懂的， 所以因为春天本来就很容易亲近的，很亲近我们的，所以他这首诗正好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情怀。尤其是我们从写诗的角度呢，你像他叫第二联啊，叫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非常美。这个古人后来的评价白居易这首诗啊，叫工绝亦秀绝矣，他说真是他非常精巧，非常秀美啊，到了一种绝境了，到了一种最高的境界了。他不是平铺直叙，谁家呢还有是个问号。 嗯， 问经常在写诗的时候啊，问加一个问号就产生波澜，就更有意思。那天下谁人不识君？ 嗯， 说天下人人都识君，这也是那个意思。那谁家新燕啄春燕啄新泥？哎，他一提问，就是这个一样的作品有波澜， 嗯， 有意境，说 节奏上面有一个变化 啊，有变化，节奏上一个旋律上有变化， 嗯， 尤其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你去想象是非常美的啊， 嗯， 刚刚的啊，这个草把马蹄没了，乱花啊，就不知道是什么花，没必要区分叫什么名，无名的花，它已经使我们的眼呢目不暇接啊。 嗯， 所以是白居易这首诗呢，无论它的意境和它的写作的手法啊，最后说绿杨阴里白沙堤还没完，还继续前行，继续游春，还给人一个想象的一个延伸的一个空间。 嗯， 所以这首诗是一个写春的佳作名篇。 对，其实特别中间写到了有莺有燕有花有草这种春天非常常见的景物，有动物和植物的结合，能让我们感受到春天的这种勃勃的生机，春意盎然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小学学的时候呢，首先提到春天的诗歌，就会钱塘湖春行这首诗就会首先来学习白居易的这首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大家如果此时再去游览公园的时候，就在咱们北京的，你不用去到杭州，不用去到白堤，就在北京北海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园，你在欣赏春色的时候，这样的一首诗也许也能表达你在欣赏美景的一种心情。那还有一首诗，这首诗呢也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读起来呢也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长知识，就是咏柳，贺知章的咏柳，特别其中的那个二月春风似剪刀。我现在每一次在路边看到有柳树垂下来的时候呢，就会想到他的这首诗。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诵读小站也有小朋友诵读过这首诗，他的童声来诵读的咏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叫廖坤奇，春天来了，我想给大家读一首有关春天的古诗，《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榆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二月春风似剪刀，真的是我非常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句诗。那这首诗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呢，可能它是对一个柳树具体的描写，它是把春天很多的美景浓缩到了一棵柳树它的变化上面，是不是这样来理解它呢，李老师？ 对的，这个诗贵创意啊，他一看贺知章这首诗写的很有意思，很别致， 嗯， 就很新奇。他一开头说碧玉妆成榆树高，本来这树长出来像一个碧玉，他不这么说，他反说那个这玉呢一堆玉，他这高高的像一株树啊，装了一树高。这后面又问呢，不知谁猜出，不知道谁猜出，回答是什么呢？二月春风似剪刀，所以似剪刀剪出了这个枝头冒出那个尖尖的那个嫩嫩的绿柳芽，这种感觉呢，它不是被风吹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大家注意，它剪出来的，所以它的用词练字是非常讲究，非常奇巧。所以大家一看到这首，读到这首诗，有一种很新奇、很欢快的这种感觉。又看到这个诗人写的好诗，就是你意境和用词一定要与众不同， 嗯， 啊，要有创造力，要有新奇感。 嗯， 文似看山不喜平，诗似看山不喜平，就是一看出手不凡。完全一种新的